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末，在这里也是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好，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悦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实际上一般来说啊，样板间对于购房啊，就是商品房的人来说呢，应该说并不陌生。那么买房之前呢，先看一看样板间的庐山真面目啊，也成为了大家的一种习惯。毕竟呢，看着样板间也心里踏实了，是吧？啊，那么看样板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门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情况。另外呢，关于共有产权房也好哈，这个限净房啊等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啊。当然了，如果呢听众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其实啊，说到看样板间，可以说是每一位买房的人呢，都不可省去的一个环节。 对，尤其是我们接触到很多粉丝啊，就是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项目的售楼处有没有开放？开放了有没有这个样板间可以看？这个是大家会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在看样板间的过程中呢，有几个比较值得大家去注意的注意事项。首先呢，我们一般来说看这个样板间呢，基本分为两种样板间，一个就是它搭建的这种临时的样板间，对，就是在我们的售楼处里面找一个光线或者是景观都比较好的地方，它临时搭建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那您看这种样板间呢，一般来讲的话，开发商做的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是一个临时建筑，可能选的这种朝向、采光、它的景观效果都是比较优的。而这个呢，它的相对来说尺寸跟实际的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像一些有一些小开发商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这个样板间做的可能稍微大一些。尤其是我们看一些北京周边的一些房子，可能真的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您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最后实际会交付的一个效果。所以您如果去一个临时的样板间看，那真的就要下很多功夫了。其实我们在之前带过一次这种很多次的看房团，接触过到一些粉丝，就经常会真的会拿一把尺子 啊，去量一量这个， 实地量一量， 对，量一量这个尺寸。可能比如说您告诉我这个面宽的话有3.5、3.6、3.7，那我真的来看一看这个面宽到底有没有这么宽。那因为可能在这个尺寸上面会有缩水，我看到这个户型可能真的比较好，但实际交付的时候真的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层高，那其实现在我们的手机 APP 已经非常方便了，实际上都是可以直接用来测量这个距离的。当然，我们的项目的一些售楼处啊，比如说现在的北京的一些售楼处，其实现在做的都已经很规范了，他会告诉您啊，您看我们这个肯定是实际交付的，您看咱们脚底下这个砖就是80×80的，您看这个多少块砖，然后这个尺寸大概是多大。实际上这个现在北京做的很规范，但是如果您去北京周边去买房或者是其他城市去买房的话，还建议大家多看看。 所以刚才您提到关于这个样板间呢，它有这个临时的样板间和这个实体的样板间啊。 对， 那么临时的样板间实际上它就是不在你买的这个楼里 边，它可能在其他一个什么地方呢临时搭建一个样板间。那么这样的样板间啊，尺寸啊等等啊，可能跟你实际那个房间呢是有出入的。 对， 它是为了这个最后的效果啊来做的。所以呢，对于这种临时的样板间，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注意。 对 啊，往往你发现吧，一些女同志啊，这个女性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样板间呢他们是非常在意的。 对， 而且呢有的时候确实被这个样板间啊它弄出来的效果呢所深深的折服，本来不想买，但是一看这个样板间他就顿时想买了， 顿时就想买了。 他真的没想到也许这个样板间和你最后买的这个房子啊它有落差的。 对，尤其是每个套样板间都是经过这个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行一个设计的， 是的，是的， 它每个家具的 花大价钱， 对，它的装修的风格都是花了大价钱，花了心血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不要说一味的去看样板间的这个效果，还要看实际。这种实体楼里面的样板间，当然效果就会很好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是在实际这个楼里面去搭建的，就是您将来买房子就在这儿啊，您可以看到完全的这个尺寸，包括它的效果。再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楼间距、我们的遮挡情况等等，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看得到摸得着的，现在的实体楼的样板间呢，相对来说是偏少一些。 对， 对， 因为都是期房嘛， 对，期房偏多。 对，这个项目还没有弄完，它怎么在实体的这个楼里边搭一个样板间呢？ 对， 所以更多的是临时样板间，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 对，要特别提醒大家去看一下。 另外呢，像有一些样板间啊，我注意过有一个现象啊，它是没有门的。 对，就是这个您可能观察的比较的细致啊，像我们的有一些购房人可能没有观察这么细啊，就是一去样板间看到比较不错，它的空间感也是比较好的，但实际上您仔细去看一下这个样板间，多数的样板间里都是没有门的啊。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因为开门关门它是要占一定的空间的，这个空间的这个范围内呢可以放一个柜子啊，可以放一个我们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家具，但实际上最后安了这个门，这个地方可能就放不了了。 对， 这个是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您看的时候，第一要看这个样板间里有没有门，第二这个门后头有没有占这个相应的一个空间。如果它已经占了啊，这儿打了一个很大的柜子，您想得很好，将来我这个收房的时候也在这儿做这么大的一个柜子就够了。 实际上不可能。 对，但实际上是放不下的，因为这个门开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您这个卧室不可能不要门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去看一眼门间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有没有门。 另外还有一点，我就发现他们一些临时的这个样板间里边的家具啊，好像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是量体裁衣的，你发现吗？ 这个基本上这些家具呢都是他经过一个定做，包括根据它这个样板间去设计的。那这个实际的我们的居住过程中呢可能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去看过一个这个房子啊，大概的体验就是这个它的一个餐厅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狭长的，就是很窄，所以呢它摆放的是一个相对来说的是一个长条的细溜的这样的一个桌子。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一家人去吃饭的话，尤其是我们现在这种家庭去吃饭啊，基本上不坐这种桌子，那就距离感很强，那你 根本就不实用。 对，根本不实用，不像一家人去在一块去吃饭，我们可能是一个小的一个方桌或者是一个圆桌这样去吃饭的。那因为它的这种空间上的这种设计导致它放了这样的一个家具在里面，那你一去看，哎，还能放下一个餐桌，也相对来说比较不错。那实际上要到您自己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我放一个桌子可能过个人都费劲了。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看家具的摆放的时候也要自己心里有个度。 另外呢咱们说说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样板间哈。现在共有产权房呢也是有样板间的啊。 对，这个是我们在共有产权房的暂行管理办法里 已经去明确去说明了开发商是要搭建这个样板间的，尤其是这个样板间呢也是不能够去拆除的，它应该在收房之后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一个月左右才能去拆，就是您实际看到这个房子跟最后的它的一个对比尤其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样板间呢，一般来讲在这个项目选房之前都会去开放的，您一定要及时的去看一下这个样板间里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装修，尤其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我们现在我们尤其是购房人会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点，就是大家会认为共有产权房的装修叫做精装修。我们去买房的时候大家也都会注意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你这房子是不是精装啊，会问我们的售楼处的职业顾问这个一般来讲尤其是在我们16年之前，那很多去看房的时候销售会告诉你是精装，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呢装修的这个用词叫做全装修交房这个全装修 交房， 对，全装修标准，而且我们现在的这种限定房里边呢告诉您的，我们的销售告诉您的可能叫做产业化装修，实际上这个跟我们去买一个商品房给您销售告诉您的精装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个标准上的不同的您不要理解为这个是精装对这个要求是比较的特别的像商品房那样高，因为共有产权房呢它的装修标准呢是有一个在这个明确的规范的，它是不能低于多少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规范，这个规范呢是在我们的相关的官网上都是有公示的，您是也可以看一下的，尤其是在我们的团队的公众号里边也有，您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装修。简单来讲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门窗，那实际上门的话卧室的这个门是实木复合门，这个我们的阳台门呢是种塑钢门对，这个其实 这都是有标准的， 对，这都是有标准的就是您每个门是什么样的材质，然后这个卧室是什么样的材质，这个厨房是什么样的材质，都是有标准的。比如说厨房呢是这种木质的半玻璃的百叶的这种镶嵌门实际上这个都是在这个我们的相应的规定里都已经写明了，所以您如果去看这个样板间的时候可以再参照一下样板间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再去看一下这个标准里边是什么，它到底有没有低于这个标准。 当然我也曾经买过这种精装修的房子哈我记得当时跟他签协议的时候呢，他会让你签一个协议，就是指装修的规格然后里边用什么样的材料啊，用什么样的门呀，用什么样的东西啊，他都写得很清楚，然后呢你签一下字就行了，我觉得这还是比较规范的， 比较规范的 是吧就怕呢这个有一搭未搭他没跟你说这些东西，最后反正就是装修完了你一看哈反正事先也没有什么约定，最后就会出现问题了。 对，这个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接触过一部分粉丝是丰台的某个项目这个最后的他的想实际的样板间的效果跟他收房的效果是相差比较远的，这个对于业主的心理落差是真的很大的也后来出现了一些相应的这个可能购房人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我们推荐大家就好好去看一看。另外的话就是我之前看过某个样板间，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样板间，在这个样板间外面甚至还展示了它的用料的牌子跟用的什么样的料，在这儿陈列了一排 真的是非常人性化 非常人性化 服务也非常到位、 就是、对，非常到位，就是我的管子 是什么用的什么用的哪个牌子我的这个门门窗，然后我的这个相应的漆用的是哪个牌子，我的砖用的是什么，都是在这有相应的公示的 所以这个相对比较靠谱开发商做的也比较好我想这一般的可能有点这个信誉度的这个大的开发商可能是能做到这点，因为他要再生产嘛， 对， 他要加大他的规模，以后还有一期二期三期都要走，所以他每一期都要特别的重视， 对， 做得非常到位。 这个其实这个理念呢就是我们一直团队内买房的理念嘛，就是五要素嘛，其实你买房的时候尤其买新房可能要更注重的，比如说开发商比如说物业这些其实是我们往往在买房过程中比较被忽视的这个环节，大家可能会关心第一个就是地段第二个价格，第三个交通，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比较关心的，但实际上后续的后期的服务，比如说开发商的服务，比如说物业的服务，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现在大家慢慢也这个明白这一点了哈。 对， 有些东西真的买的是服务。 对， 也许你前期呢，可能考虑更多的，像你刚才说什么价格呀、地段啊、交通啊等等。当然这些你都一一满足以后，你住进去，其实后面呢很多都是买的是服务。 对，很重要。尤其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组织过我们的粉丝的线下聚会，跟粉丝在聊天他举了个例子，就是他住的小区跟旁边的小区这个。 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物业费的一个差距。当时的两边的物业费就差的比较多啊，他住的一个小区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物业费到后期再想去涨的时候就已经很困难了， 嗯 啊，就因为他的长期是保持了一个低物业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在收房的前3年之内还是比较好的，物业的这个巡逻是24小时的保安，但实际上到了5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可能7个小时、8个小时。他跟我说，住了将近7、8年以后，就基本上见不到保安了， 嗯， 因为他这个运营成本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旁边的这个小区呢，当时收的物业费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一直在保持这种很好的这种服务，他说现在两边的房子的差价差的也要大几十万，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后续的服务还是真的是比较重要。嗯， 所以有的从表面看哈，说这个业主呢比较注重物业费的高低哈， 嗯， 实际上说句真心话，物有所值。 对， 如果说我相对高一点的话，但是你给我的服务非常到位，我也觉得是可以接受 的啊。 嗯， 那看似呢，可能表面上，哎呀，这个物业费没那么高，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服务，我觉得多交一分钱，交一分钱都觉得是 浪费， 浪费啊，都是不合理的哈。所以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对， 另外呢，有几个概念咱们不妨澄清一下哈。比如有些人呢，现在买房经常会听到说我们这是全装修，刚才你从这个共有产权房里边好像有这么一个概念是全装修，也有人说我这是精装房啊，还有人说我这房子是拎包入住。实际上呢，这也就说明它装修和里边啊拥有的这个东西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 比如说全装修是要装修到什么程度？ 其实这个我们就已经能够看明白了，就是在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相应的条例里面对这个每个部分的装修的东西都是有要求的，大家可以去具体去搜一下这个名单去看一下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门啊，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墙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顶棚是这个环保涂料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楼的地面是瓷砖，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相应的顶棚是集成的吊顶，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厨房是有这个相应的防滑地砖的，这种都是有的，都没问题。 嗯，对， 基本上您可以理解为这个共有产权房它也是相对来说您买一些家具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嗯， 但是您理解的这个跟我们的商品房的这种非常豪华的那种装修它还是有一个相应的区别的。 嗯，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商品房可能用的是大理石，但这个地方可能它用的是地砖这个落差其实您心里要做好准备。 嗯， 有的时候有人会直接把这个全装修跟精装修直接去划等号，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嗯，那也就是说全装修呢它就是一个基本装修啊，比如说墙面啊，地面啊，门啊，窗户啊，卫生间啊等等，它给你做了一个基本的装修哈。 嗯， 然后你进去的话呢要买一些家具啊，再稍微装饰就可以住了。 对，就可以了。 那么所谓的精装修呢，在这个基本装修的基础上可能还会给你有一些处理，是吧？ 对，尤其是这个其实我们最后还是要看合同到底是怎么去约定的，这个也很重要。 嗯，当然拎包入住就不一样了。拎包入住呢，你像我真的是曾经啊，这个看过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项目哈。它里边呢不仅呢给你全装修了精装修了，而且呢床给你备了，沙发给你备了哈，这个写字桌、电视、冰箱啊，什么洗衣机、空调等等，这些全都有。 对， 那真是你拎包入就可以了。 对，这个程度还是不太一样。 嗯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哈。 对， 这个名词不一样的，它给予你的东西呢也是不一样的。 对 啊，好，那关于这个叫什么这样板间啊，咱们呢就说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些这个看样板间的一些什么经历啊、经验呀、教训呀也好，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其实呢说到这个样板间，现在真的是每个项目哈几乎都是有的。而且这个样板间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对于你这个项目的推出和销售是起到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没看这个项目哈，你只是看它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你没有那个冲动要去买它。 对， 那你一旦到了这个项目然后看了它样板间，如果它真做得好的话，你真的一下就能买，就像买汽车一样。你发现吗？你看汽车有时候在开在大街上啊，没觉得那么漂亮那么好，但是在他家大厅里边它有灯光啊，有背景，有地面啊等等的这个色彩全弄起来以后，觉得哟怎么这么漂亮，本来不想买也想买了，但是你一开走就不是那感觉了。 对， 是吧？ 对，这个所以其实很迷惑大家。我们就推荐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尤其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几个点一定要实地去看看。另外的话就是大家现在有一些开发商呢，就是我们在昨天接触的大兴的某个项目呢，他也是把他的 样板间的这个装修的方案会提供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做得也非常的好，就是开发商会考虑到我们业主后期的装修，把他的这个设计的整个的装修方案，把这个方案提供给您，您在后期装修的时候真的就省事儿了，直接按照他这个样板间的装修的方式来进行装修。 是的， 对， 实际上一些大的开发商，有实力的开发商呢，他自己都有拥有独立的设计公司哈，无论是他最初这个项目整个的这个布局什么的，人家有单门的设计，然后整个的装修呢，它有单门的设计师，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专业， 还是比较专业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接触过的西边的项目呢，也会出现这种就是请了一下国际上的这种设计大师来进行设计这个其实非常厉害。我们接触的西边有个项目，他是请了一个日本的一个设计师，特别厉害的一个设计师，专门去设计了那整个的样板间的这个装修。 是的，是的， 比如说进门的这个玄关的这个鞋柜的设计就非常的储物的功能就非常的强，然后比如说这个次卧的这个相应的这种北面的这个小卧室可以打开，这个墙是非承重墙，是可以拆的，然后里边设计了一个相应的就是它的这个床就是一个可以收纳的这样的一个床比如说它的卫生间的这个大小的规格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没错，特别讲究 特别讲究 实际上还是大的开发商，有影响的开发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确实有实力 对 吧？反正我没有说有任何广告的嫌疑但是呢，像一些大的开发商什么绿地呀、万科呀等等的还都是不错。但是我印象最好的是龙湖，就龙湖它的项目，每个项目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看那东西，你都不舍得住进去我不知道他们真的设计是特别讲究的当然，他有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呢，咱们我就说他的样板间和他的这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设计非常独特。 对，现在其实我们的现在北京上的一些企业的话基本上都是做的比较好的。 是的，好了，那今天关于样板间的事儿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那么下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接下来呢，请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先看第一条，说土地呢进入抢收时刻，房企北京拿地表情多样说冷清似乎已经成为了今年北京土地拍卖市场的一个关键词之一。那么今年的六月份，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北京市2018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推出以后，一扫上半年土地拍卖市场的颓势，那土地供应力度加大，但是呢，成交地块的溢价率却明显下调，那平均的溢价率只有15%，甚至出现了七宗流标这样的现象。 其实我们的这个老粉丝可能会知道这个溢价率，其实跟大家的新粉丝去解释一下，这个就证明了我们开发商去抢这个地的时候的一个热度。如果这个溢价率比较低的话，就是大家对这个项目的关注度就是抢这块地，是拿地的时候竞争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这个其实现在已经说明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房企去拿地的时候已经非常的冷静了，他会先算一笔账，这个房子我到底能不能够挣钱，然后去冷静的去拿这个地了。实际上跟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土地的性质是比较相关的，就是它是这种现房价竞地价的这种方式。就是您在拿地的时候，在开发商拿地的时候就已经限定了这个房子的销售的价格，它的利润相对来说在开发商的脑里就已经出来了就是我大概拿这地的时候我能挣多少钱，就是其实是个明白账了。用我们的话来讲的话，现在的北京的新房市场用这个开卷考试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了，就是将来的房子卖多少钱，开发商的利润大概有多大，这个其实不管是买房人也好还是开发商也好都是一个明白账。 是的， 就是他会去算这个账，我到底能不能挣钱。所以在拿地的时候慢慢的就会变得冷静，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现在的我们的北京的这种住宅的这种土地的供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地很多，大家拿的时候相对来说也是确实会慎重一些。 对，因为现在整个的房子交易呢不像原来那么火爆了所以开发商呢也看到这个情况，所以拿地的热情可能也有一些减弱这个是在情理之中的。人家是做买卖嘛，人家拿地的话肯定是为了赚钱，如果没有得到一定的预期的话呢，他肯定在某些方面呢他要做一些调整的， 对，相对慎重一些。 好的，那再来看第二条，说北京的新机场的周边最新的动向。记者了解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于2019年的10月1号正式通航，那么此项优惠政策呢正是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建成投入使用的背景下 市区两级政府呢，为了满足机场的保通航迫切用工需求和积极促进临空经济区老百姓就地就业，而专门出台的一项市级的优惠政策，也是北京市的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这个、 确实这个大型的机房机场真的是引人关注啊。 对，尤其是对我们南城的利好可能会更，确实是。 您是房山的，但是其实也能沾点边儿是吧？ 对，相对来说，如果以后我的出行的话，就不用跑到那么远的顺义去坐飞机了，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而房山跟那个大兴的话，它将来也是有这种机场的轨道联络线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 那天我是听我们电台有一个这个关于大兴的一个宣传片花哈、啊，其中有一个老大妈就说：“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么震撼，太广阔了！这个大兴机场啊，人家愿意什么搬回去等等的哈。”确实是这样的。大兴机场的建设呢，给它的周边带来了生机。 对，尤其是这两年，其实大兴的变化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快的。我们之前大家去买房的时候，可能会认为大兴是相对来说在是一个郊区，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但实际上这几年呢，真的是不一样了。尤其是您可以到亦庄去看一看，现在真的是亦庄是比较有国际范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再去看，比如说除了亦庄之外，看黄村。现在黄村的现在的新房的住宅的供应呢，相对来说出来了，而且这个商圈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有轨道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比如说我们再去买房的话，是看到迎海。其实现在迎海呢，八号线这个三期的南延基本上在今年的时候也能够去试运行了。相对来说呢，这整个大兴这几片现在买房的区域来讲的话，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真的是比较宜居的。我推荐大家去去南城看一看，尤其是想享受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刚需，但是又能够享受这样比较方便的一个环境内。推荐大家去南城看看。 是的，因为对于老北京来讲呢，对北京的东西南北啊各个方向啊，它有一个偏好啊。 对， 原来这个南城这边不大受人待见，但是现在南城可真的是不一样了哈。这个各方面来讲呢，优势呢都够凸显出来了，而且国家对于这个区域呢也非常的重视，因为它非常有潜力， 对 是吧？像有些地方基本饱和了啊。好了，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那下半段的还接着我们的安区快讯，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and I don't know why.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Thank you. 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刚才主要说了说这个样板间的事儿哈。这个丽丽说了，哎呀，这个样板间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哈，都是开发商呢花了大价钱费了大力气做出来的，所以不要把样板间太当回事儿。 对，这个 说的也有道理。 基本上您可以看一下它的居室 的 一个设计，对，大概的情况您还是要看看的。比如说是不是这个落地窗啊，这个相应的是不是地暖，可能这个放了一个暖气片，实际上这个暖气片也很重要。我们在样板间的时候呢，也会经常看到这个房子里它是没有暖气片的。您问一下它的供暖方式，它有可能是地暖，但实际上有可能是一种需要是暖气片的供暖，但是样板间里是没有放这个暖气片的，这也是一个问题。您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大概这种可能在50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暖气片，您这边就放不了一个沙发了，可能或者放沙发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空档，这个对您买房的时候都要格外去注意的。 对，搁上这个暖气片的一个是碍事儿哈， 对， 另外呢可能也是影响美观。 对，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经常去一个样板间里看，可能一进去的时候就非常的豁亮，看着那个舒适度很高，但是您可以先问一下它的实际层高大概是多少，比如说交付的时候可能是2.9米，但实际上样板间到底是多高，这个您还要做一个心理的打算啊。它可能是我们去实际大家去收房的时候都知道，我们说的这个2.9米是它的净高，但实际上可能要算到楼板，算上装修，但实际上并没有2.9米这么高了。但是样板间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按照2.9米就去给您算的。您一进去看，这一量确实也是2.9米，但实际上您收楼的时候这个层高可不是2.9米。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呢，也提醒大家不要一味的把 这个样板间呢作为一个买房的唯一标准啊，因为这个样板间和最后您实际收房还是有一定落差的，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思想准备一定要有啊。当然通过样板间呢也能够看出一些问题啊，所以说一些开发商呢也都要把项目当中的修一个样板间，确实这样板间啊说是这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在意的啊。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安居快讯的梳理。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接下来是有请杨乐，咱们继续来梳理一下楼市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刚才呢已经梳理了两条了，那看第三条，说业主呢花了巨资在北京通州呢买了别墅，到手呢却成为了科研楼，当然这个科研楼是带引号的啊。近日呢有些媒体也报道说，说有些市民啊在通州区莱茵湾小区购买了一栋别墅，等网签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说产权证上啊这个房屋土地用途呢为科研楼，那北京市呢住建委立即采取了执行行动啊，会同规划、国土、工商等部门，对于莱茵湾小区建设单位及周边的房产中介进行了现场执法。 这个其实在我们买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这个房屋产权属性的问题，一定要注意您的这个是住宅的用地的这种性质。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其实这个在过户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到，这位粉丝其实他就已经是啊注意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在啊买房的每步的过程中都要去注意看您签的这个相应的条款到底是什么，就是很细心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出现这种没怎么看就把字签了，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忌讳。 嗯，你想人这位呢就是在产权证上发现的啊，房屋土地用途是科研楼。 对， 当然如果都产权证都办完了，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话呢，其实好多人都这样，我可能也会产权证给我了、 这个、 我就不管他原来是干什么的， 比较的需要大家去下心思做这件事情的。尤其是我们之前接触过一部分的这种粉丝去啊售楼处的时候签这个合同，这个、合同是很厚的。这个可能有些人就不这么太仔细去看， 对对， 直接就签了、啊、 对， 没时间看就直接签了。这位叔叔呢是一页一页的逐字逐句的去看，认真的去看到底我有什么样的权益、但是我要付出的相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付出。那实际上啊去买房的合同这个时候真的要是要好好看看，尤其是大家去买新房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如果您去买一个二手房的时候，这个就更要注意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学问。 你像这个本来呢是买别墅的，那么最后呢这个用途写的是科研楼，实际上这个呢会被以后很多事情 对 困扰、啊、 对, 对，这个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将来您这个房子卖的时候、那它不是住宅，这个会很麻烦。 所以要特别注意啊。来，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我国住房保障将从呢重建设转向重管理，随着大量公租房建成和交付使用，专业人员不足、服务水平不高、管理不规范等等问题呢也是日益凸显。以北京为例，九月下旬北京的爆出了多个公租房小区部分公租房存在被转租经营这样的乱象，那么承租人呢以低价承租转手高价出租。今年国庆期间呢，北京市住建委组成了一个四个专项检查组来调查，发现说公租房仍有疑似转租这样的家庭。 这个得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来讲的话对这个相应的查处力度是比较的大的，而且这个处罚如果是您被查到了，尤其是我们本身的公租房的这个拥有者，您去违规的转租了，这个会受到很重的惩罚啊，可能是5年10年之内不能再去这个申请相应的保障房，不仅是公租房，将来您的比如说共有产权房可能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处罚力度很大，这是第一啊，后果您能不能承担得起。第二的话就是现在的这种防范呢用我们现在来说技防人防啊，这个技防就是技术相应的防范啊，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这种现在确实是已经开始推行的这种人脸识别的系统，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我们的这种检查组去检查，也会有经常的这种上门的这种家访啊，所以这种力度是很大的，大家不要存这个侥幸的心理啊，觉得这个还是能够牟利的，但是这个被查处到这个风险包括这个概率啊是很高的，您自己不要再去冒这个事儿冒 冒险做这个事儿了。同时我也告诉大家，就是啊，这个公租房相对来说您自己住还是比较的好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其实如果有啊公租房啊这样的待遇的话呢，挺不容易的，它符合很多的条件，审核也非常的严格的。 对，嗯，从现在的话，就是您如果想去这种申请备案，到最后的去去分配这个公租房这个资格的话，大概应该是在3到4个月左右就能够资格下来。当然还要等这个具体的房源的一个分配，那这个时间的话，相对来说也是要等一等的啊。那这个房子现在来看，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像现在啊，这个我们的房山区的这个这个人民政府网上已经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房山的公租房几千套房子已经在这个月的时候要开始去配租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大学城啊，像延村啊，像这个城关呀、都有这个房源。而且这个重点推荐一下，就是大家看一下大学城这个房源，这个还是临地铁的在大学城范围内，然后周边的话现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大家重点可以去考虑一下啊，成为这个备案，最后去租这个公租房，比您在市面上现在去租一个商品房那个租金要低得多。据我的了解来讲的话，您如果在长阳大学城这周边去租一个这样的公租房的话，大概也就是1000多到2000块钱左右这样。但是如果您周边现在去租一个商品房的话，基本上是在3000块钱左右。这个还是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大家多留意吧， 多留意。 那再看最后一条，说26层楼顶天台竟成了网红的外景地，没有护栏防护啊，安全是堪忧的。因角度独特，背景呢非常的优美，能拍出漂亮的照片。那武汉市的某小区的顶楼，它的天台近日在一些短视平台上呢，被不少网友是推荐，成为了武汉的网红天台，吸引了很多人前来的打卡报道。记者也探访发现，说这个平台啊，它的边缘没有围栏等保护的措施，其实它的安全性呢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这个其实我还是想在这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吧。这个美我觉得都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但实际上说到这块的话，就是又说到这个房子的情况，这块呢对物业的考量就真的非常的重要了。其实我们要知道，现在在北京的一些小区，好的物业，真正好的物业，如果您非这个小区的业主，这个小区您都进不去的。 对，好的小区，服务到位的小区真的非常严格。 对，您是根本就进不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如果说这个出现您忘带门禁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要出您给这个相应的管家进行打电话，您才能进门。我相信大家去买房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啊，就是我如果这个小区是随便出入的，没有任何的这种物业管理这个小区您尽量的就往这个后排排啊，先考虑这个物业好一些的小区，再考虑这些小区，就是我们去走一走啊，看一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管理。我们的一直的推荐就是，物业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标准，不要只看地段，只看价格。 我记得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一次特别尴尬的局面啊。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在海淀区十万科的一个项目啊，名字我就不说了。我也是探亲戚啊，哎呀，就是死活不让 进、 然后呢，就是先得打电话，甚至呢还得叫人出来接。你看那小区非常大，再出来接特别麻烦。就是，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去了啊，甚至有时候这个一个星期呢，可能要去一次啊。这个我老觉得他已经记住我了，那不行啊，必须要有人接。也必须要打电话联系等等的，弄得我非常不愉快。但是我后来一想的，证明人家管理到位啊。 对，尤其是如果您自己本身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你会非常的踏实。 感觉有一种安全感哈。 对，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关于一些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信息呢，再跟大家来通报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近期呢，顺义呢有748套共有产权房的即将摇号了。 这个房子呢是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开始申请的，那实际上到现在已经将近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很多顺义的粉丝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怎么等了这么久。 是， 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呢，从这个共有产权房去申请到最后的摇号，基本上就是3到4个月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它并不长。我想告诉您啊，共有产权房的申请第一步呢是网申，网申呢大概需要是15个工作日左右去结束这个工作。第二步呢是审核您的这个相应的资质，这部分审核的时间呢基本上是在20个工作日之内 哦，这样的话就是工作日啊，这个事儿工作日，所以如果您算上这个天数的话，将近也是可能快一个月了。那如果这个审核资质结果出来以后呢，还要办理相应的这个开盘的一些相应的手续，这个时间呢大概应该也是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您再这样去算的话，摇号基本上就是在三个月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它并不长啊。这是第一，我想告诉您买工业产权方不要着急，从申请到最后的摇号呢是有一个等待的时间的。再有呢就是这个正昌雅筑家苑这个项目呢啊，它已经是拿到了这个相应的预售许可证了啊。我们很多人粉丝在会问我们，比如说海淀的永亮家园项目，粉丝经常会问，听众也经常会问，说什么时候摇号啊，什么时候摇号。这个如果您没有看到预售许可证的发布，它是没有可能去摇号的。这个是它摇号前的最关键的一个证，只有拿到预售证才意味着它能去摇号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在拿到预售许可证以后一周左右就可以去摇号了。您什么时候关心这个项目摇号，就是看到这儿啊，就大概心里有底，我下一周可能就能够看到这个摇号的一个结果了。 好了，那就是提醒啊，顺义啊，想拥有公摇产权房的这些人呢要注意了哈，就是顺义区仁和镇的这个正商雅筑家苑啊，这个公摇产权房呢其实从六月份开始大家就已经都知道了哈，开始这个往申了。那么现在呢即将开始摇号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而且这回这个房子还不少，有748套。 对，748套，主要的面积的话是73到79平米的两居，我觉得基本上算是我们够住了，刚需是没有问题的。价格的话是24,000，从现在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在顺义的这个区域，这个仁和这个区域在顺义的城区的南侧，大概是在2到3公里左右啊。这个地铁的话也就这么这样的一个距离吧啊。如果您坐个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个人持有的产权呢比例是60%，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它首先呢就挨着河，这河边现在有很多这个别墅项目，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我推荐就是您如果真的中了这个房子，就一定要考虑去买。再有的话就是这个项目的预售证它发布了，我们看到的比较好的就是它的得房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像这个6号楼的有一些房子的得房率大概是在81%左右。 哦，那挺高的。 挺高的。这个基本上跟现在一些商品房的得房率是差不多的，甚至比有一些的商品房的得房率可能还要高。 其实这个得房率呀也两说着啊，因为比如说这个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啊，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 那是不是得房率越高的话呢，也说明它这个小区里边呢这个共有的这种环境的共有的环境的话呢，可能应该说也并不是特别多，是吧？ 对，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楼道的这个宽窄，我们这个电梯的大小，我们的这个一些相应的公共设施的这个尺度呢可能会有一些调整。那实际上这个得房率呢基本上我们来看的话就是8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如果您的这个小区的得房率是低于75%往下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就差一些了。 是啊。好，刚才说了顺义啊，那接下来看看丰台。这个丰台的共有产权房呢也已经摇号了。 对，这个是已经摇号了，叫做淮新雅筑项目，它近期是已经公开摇号了。根据这个项目的这个公告显示呢，最终确定的申购家庭是25,149户，但通过资格审核的家庭呢是9,531户，其中呢本市户籍家庭呢是8,409户啊，非本市户籍家庭呢是1,122户。那其中呢第一组家庭呢是这个面向我们的丰台区的户籍的无房家庭和申请人在丰台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无房家庭去申请了。这部分呢占房源是80%，一共是382套。那第二组呢就是面向我们的，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新北京人，这部分呢是占了20%，是这个我们的96套房源。那这边经常会有粉丝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号已经摇了，什么时候能去选房啊？ 对，什么时候交首付啊？ 对，这个问题是后续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在这个项目的摇号公告发布以后的1到2周之内就要去这个选房了。这个首付呢一般来讲的话也是在这个选房结束后的1到2周之内就要去交。所以我在这提醒大家，如果您最后去买共有产权房，您在摇号结果出来以后看到您的摇号数字啊，觉得我中了一个号啊，这个号肯定能够买到共有产权房，从这天开始啊就要筹备您的定金以及首付款了。从这个摇号当天就要开始筹备了。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存了这个基金理财这个定期 或者是这个朋友可能借钱了这种等等情况出现啊，您就要把这部分钱留出来了，因为这个时间呢后续会走得很快。经常会有粉丝问我们说，哎，这个怎么这么快就要催我去交这个首付款了？但实际上这个是因为您不熟悉这个流程啊，这个实际上从这个摇号开始您就要开始去筹集这部分钱。再有呢就是啊，选房当天呢一般是需要交纳这个定金的啊，一般的项目现在收的定金啊，多数项目是收10万，有一些项目呢是收30万也好40万也好也是有的。这个定金呢是算在这个首付款里的，将来您去交这个首付的时候，就是您的首付去减去这个定金的数字就可以了。 嗯，另外有些朋友也说比如说有些他参加了共有产权房的这个申请哈，但是在最后的摇号的这个名单当中呢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首先第一啊，就是确定一下您自己有没有输入错误，经常会出现这种啊，可能输错了没找到。再有呢就是您在上一步的时候，在刚才我跟大家节目里已经说过了，在这个联网审核的这部分会审核掉一部分人啊，这部分人是不符合条件的。您在这儿 不够资格是吧？ 对，根本就没有资格，您也没有查啊。您可能觉得自己有资格，但是可能因为您提供的这个相应的信息可能错了，这种情况啊，您自己又没有复议啊，实际上是有这个复议的机会的， 已经被刷下去了。 对，您就被刷下去了，但是您没有提出异议啊，这个就根本不在名单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个环节上面一定要多多注意。 对，既然申请了，咱们就多留意 一下 啊。最后咱们再看一下，就是四环旁边有一个共有产权房叫正商明月啊，正在申请当中。 对，这个名字刚才跟我们顺义的一个项目大家听的可能会比较相似啊，因为这个是同一个开发商，是那个河南的一个开发商，叫做正商开发的一个相应的一个产品。这个项目呢是位于丰台的，在这个新宫地铁站旁边的，在这个新宫地铁站就在这个地铁的北面，大概您走路的话我实际测过一下，应该也就是在3分钟左右就能够走到这个项目了，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临地铁的一个共有产权房，还是比较不错的。它的均价呢是35000每平米，是含有这个全装修标准的，购房人持有的比例呢是60%，它的建筑面积呢是88到89平米的两居啊，全部都是这种两居室。那它的套数呢是999套， 那不少 啊，这个套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从我们上一个这个淮新雅筑项目，这也是丰台这个项目来看呢之前淮新雅筑这个项目的申请人数呢，本市户籍大概是8000多户啊，非本市户籍大概是1000多户，一共也就是9000多人去申请这个900多套房子，这个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那这个项目的申请时间呢，是从11月5号到这个11月20号，其实天数还是比较多的。 是， 如果您是丰台区内的关注丰台的共有产权房又符合条件的粉丝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赶紧去申请。 另外，这个项目我也注意了一下啊，它分一个优先组和普通组啊。啊，这是它一个特点啊！这个优先组有些什么条件？ 这个基本上现在是这样的，在这个我们的新北京人这个组别里面呢，会啊，现在的多数项目都会分为了两个组，一个是普通组，一个是优先组。这个普通组呢，就基本上您是在这个区内正常去工作的这部分人群。优先组呢，现在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一些人才啊，比如说是在园区内工作的，有一些相应的学历的啊，这个会有一定的优先的这种级别啊，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这个相应的项目的申请公告，可以关注一下丰台区的这个房管局的相对的这个通知啊。 这个共有产权房也有优先组是吧？ 对，在这个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这几个项目的优先组里面，都是新北京人这部分会存在优先组，在这个经济家庭里面还没有优先组这种情况出现。 新北京人就是外籍的人哈，就是外地人在北京买房，还有优先组和这个普通组之分，咱们北京人买还这个组里没有。 对，从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您是在一些我们的园区内的企业，您的学历可能又比较高等等，这个还是有一些更大的机会买到这个房子。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样板房啊，以及呢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信息啊。特别感谢呢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